什么我的脑袋空空，肚子也有一点饿？是不是太久没有看到无聊下流的节目？坐在沙发上打着赤膊，感觉心跳变好慢。可能是忘记想你才会如此全身没有力。 我

想太冷太冷，也许心思等得到上天的承认。

前。

牵挂。 记忆不再有你。